舍不停泊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Yeah. 精英，一天24小时，你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 破听。 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冷野。平心而论，我其实并不喜欢加油这个词。加油其实就是鼓励，鼓励就是有所期待，希望你有所进步，能够顺利完成。这些其实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，好像都是带着别人的期许和信任一样。如果没有能够实现的话，没有能够做到，就会产生一种愧疚感和不甘心，这比负面的压力来得难受要多得多。所以我更喜欢随心尽力就好，而不是一定要达成某种目的。只要尽力了，就算没有做到也不重要，不是吗？ 长时间以来，我都是尽我可能能怎么真诚就怎么真诚地对待我遇到的每一个人。虽然有时候换回的可能是一些糟糕的东西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，这并不会妨碍我真诚地对待下一个人，真诚地对待下下个人。虽然受伤之后的确会有所保留，担心自己会再受伤，但依然相信美好。 这场

有一些我们以为非常浅显的道理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。妻子并不是丈夫的所有物，孩子也并不是父母的所有物，弱势者不是强势者的所有物。看见不同，容纳多元，彼此尊重，承认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。我不知道这些目标离我们还有多远，但总觉得越来越远的样子。希望我们都可以做到，能够正确对待每一段关系。 你和我都愿意活在同样的空气里，你却喜欢偶尔不呼吸。我不想你默然离开，留我在天平里，让我失去中心。

某君不喜欢，但我不想一个快乐是我过去不自觉，盼望能伴着你还分享我感觉。 我像路人看着你走，逃到爱情外的你终于罢休，过街霓虹炫耀你的自由，就分开走，我们说好不回头。

我是 Hebe 田馥甄，晚上11点，无事生非的人就别再管他喽，别想太多，和我一起收听音乐，抛开一切吧。 每一首歌